傻娃还好吗？这里是巴黎傻娃，好久不见。解封已经过了2周时间了，真是一眨眼的功夫。法国这边的疫情得到了进一步的控制，住院人数和重症病例人数继续下降，无论如何这都是好消息。观察疫情的走势，除了看不断变化的统计数字，还有一些有说服力的指标。比如法国市政选举第二轮投票的时间终于定下来，就在6月28号，也就是一个月以后。这可是法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前几天有人还在议论，要么今年6月底，要么就明年7月再说。现在推迟了2个月的选举终于定了时间，只是跟隔离之初的第一轮投票相比，严格的防疫措施成为必须，比如戴口罩。不同的声音肯定有，有投票站的工作人员就表示不满，因为他们不想成为敢死队，料想一个月后弃权的选民可能会更多。疫情向好，但没有特效药、没有疫苗也是事实。提到药和疫苗，其实短期内连谨慎的乐观都还谈不上。今天法国卫生部长在推特上说，他们将在48小时内出台新的羟氯喹临床使用规则，这也被看作是对《柳叶刀》论文质疑羟氯喹药效的最新回应。此前这种药被法国的迪迪耶·哈乌勒特教授寄予厚望，当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也用实际行动在带货。昨天傻娃把隔离期间囤的最后一罐玉米吃掉了，一边吃也一边在想，卫生纸还有几兜子没用完。回想2个多月前，其实周围没有人制造恐慌，基本生活物资也没有任何短缺的迹象，可为什么也会加入囤货的队伍呢？可能是为了让妈妈放心吧，听妈妈的话，于是就多买了3-5斗。尽管如此，依然还是节制的，不至于造成灾难。这周终于见到了 Tony 老师，上回理发呀，那还是70天前的事儿，客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，想来过去2周应该已经消化了不少。全程戴口罩自是必须，洗手液摆在店里显眼的位置。剪头发的过程中呢，新来的客人会自觉在门外等候。跟老板闲聊啊，他说重新开业其实没几天，疫情之下现在不是挣钱的时候。说到理发，隔离期间呢，不少人选择自己动手，于是啊，有人剪秃了刘海，有人误伤了眉毛，有人大坑小坑落满头，有人把头发变成了染缸。有一个可怜的女孩，2周前她自己染发失败，结果呢现在再来补救，她是三过理发店而被拒，这一定是吓到了她的 Tony。 是啊，毕竟这是门手艺。也有幸运儿，在布列塔尼省有人买彩票中了1700万欧元，那之前呢由于疫情的影响一直无法兑奖，现在好了，据说中奖者果断辞了工作，下一步打算环球旅行。好事多磨，喜悦也许会迟到，但不会缺席。天儿越来越热，于是法国人在海滩开放还是不开放的问题上越来越纠结。一些地方的海滩开放了，几天后又重新拉起了警戒线。一些地方规定海滩可以去，但不能3-5成群，不能吃吃喝喝，也不能游戏打闹。随着气温升高，关于暑假的期待也越来越热，这是法国人的传统假期，雷打不动。每年的7、8月，巴黎是巴黎人的空城，巴黎是属于游客的巴黎。今年呢，好像不太明确。欧洲范围内的旅行也许是大概率的事件吧。希腊、意大利、西班牙这些国家已经率先表示7月份左右会开放边境，重新迎客。必要的健康护照，这是一定的。调查显示，这段时间房车在法国的租售几乎恢复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，尽管只能在离家100公里范围内活动，但大家出行的热情依旧不减。疫情没有过去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，以家人朋友为单位的小范围出行唱主角，房车成为宠儿好像也不奇怪。如果说房车的再度火爆给相关行业带来了意外之喜，那么被寄予厚望的自行车则顶多只能说是差强人意。原本人们预期疫情影响加上政府提倡，自行车的销量会显著增长，但事实上这段时间自行车行的生意的确不错，可是懂行的人也泼了一盆冷水，因为现在骑车代步的大多还是原本就喜欢骑车的那些人，而原来不骑车的人并没有加入到自行车大军中来。习惯的改变本来也不太容易， 不过呢，据说在市长女士的力促之下，疫情以来巴黎的自行车专用道建设稳步推进，只是想让大家都参与进来，需要的恐怕还不只是时间。傻娃家楼下的店铺以餐馆和咖啡馆居多，按照规定啊，他们现在还不能开放。那之前提到有些老板打擦边球，在店门口摆摊卖饮料，今天出门才发现楼下一家咖啡馆已经把店面一分为二，有一半应该是租给了别人，因为改卖汉堡包了。这个行当的困难可见一斑，不过真正做买卖，晴雨表就是他们自己，破产转让还是硬扛，自救其实早已开始，只是每天都会经过的店面因为疫情而改变，傻娃心里多少还是会有些不落忍。没有最惨，只有更惨。看到有夜店老板在诉苦，我们最早关闭，但是我们最后开放。是的，跟刚才提到的餐馆咖啡馆一样，这些行当还要等待5月25号的审判，经过评估才能知道6月2号他们是不是能重新营业。有酒吧老板问，300人的飞机可以飞，为什么就容不下300人的夜店？想起来上周傻娃收到了一封邮件，是之前光顾过的一家夜店发来的，他们告诉客人准备邀请 DJ 线上打碟，大家可以远程嗨一嗨。疫情之下船大难掉头，比如危机深重的汽车产业，本周雷诺公司的经营困境进一步凸显，而生产线要不要关闭的消息也牵动了不少神经，毕竟是法国的产业龙头，举足轻重。经济部长说不会关闭，但事情肯定不简单，因为爱丽舍宫也坐不住了。刚看到消息，下周二马克龙总统会就重振汽车业拿出办法。这周交了房租，又见到了房东，第三次交房租了，按规定不再需要中介，直接跟房东签就好。老太太是个瑞典人，宜家工作，当年在巴黎找到了真爱，于是就留了下来。她英语说得比法语好，那现在呢又学起了意大利语。她说这段时间没有游客，这样几百年难得一见的巴黎属于住在这儿的每一个人。天气预报说周六法国大部分地区有雨，但是一直守到晚上九点，巴黎依旧通透湛蓝，那就好好享受吧。